漂亮哥哥，我在等你哦。 今天晚上没事情，想找个妹妹来聊视频。 干嘛嘛？ 网上妹妹那么多，我又不晓得该找哪一个。我在网上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管不了太多，随便找一个，反正我看了再说。 Come on baby， 我邀请妹妹来视频，她一直说什么不答应， 人家害羞嘛。 为了看到她的脸，用尽我所有的蜜语甜言。交友实在难，跑个妹妹都是脸红带骗，拇指都摁酸，我口水都说干，他终于视频聊天。 哥哥你帅吗？ 何止是帅，你听着，我是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智勇双全，气宇不凡，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成熟稳重，风趣幽默，举世无双，绝无君，有空前绝后，独一无二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 不会吧，有没有那么好啊？那就看看吧。 视频很快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她长得有点怪，我很快就开始陶醉，说晚上我想找个妹妹睡。 你真坏。 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如今的时代还谈什么恋爱，大家都在乱来。 哥你喜不喜欢我吗？ 喜欢。 想不想跟人家？ 你要干嘛？现在网友实在狂，妹妹你说要看我脱衣裳， 快嘛快点嘛， 虽然听得心头慌，一转眼马上脱得精光光。 哇， 美女说今天晚上我们两个耍得有一点奔放，结果我上当还被她照相，随后还发到网上。 不要哭傻弟弟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乖。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 哎哥们儿，弄得像个手枪一样干嘛呢？ 我在抓特务。视频很快传过来，我看见妹妹她长得有点怪，我很快就开始陶醉，说晚上我想找个妹妹睡。 又来一个。 妹妹说我有点坏，我说现在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如今的时代谈什么恋爱，大家都在胡来。 一起来一起来 啊，还来呀？你们这不是胡来吗？ 快点！ 怕了你们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 快点！ 大姐，您换句台词行吗？你们骗人上瘾了。 快点！ 您是不是吃复毒剂长大的呀？不理你了。